不眠的夜晚，独自 想起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

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唱歌的季节，那是最向往的东西，所有的钱都加在一起。你说你爱听那歌曲，你说需要那歌曲，说不出口的话语，你愿把它变成旋律。心里所有的委屈，你愿交给收音机，让它唱出你的眼泪，唱出你眉头之间的秘密。这么些年已经过去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你不愿回忆的事情，我却不会强迫你。歌曲，让我们回到往昔，听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感谢这首音机，让我们再一次面对自己。些年已经过去，不知道你是否还能记起你不愿回忆的事情，我却不会强迫你。让我们听那些歌曲，那些歌曲，不必为过去哭泣，听那些歌曲，听那些歌曲，破旧的手 点堆满疑问。王子说快唱支歌，美人鱼说在等一等，今天风平浪静，经过的王子也数十个。

情。